几句话，说的马腾是哑口无言。 银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， 吃伊东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肉的。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， 拿糖这么一熬，山楂炒红果，北京人一冬都爱吃。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， 俺们周腾烧饼又好吃又管饱，关键是放得智。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。 女士您好，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。 妈妈，老师叫我们学知传中分，粒粒皆辛苦。 我们尽量光盘，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。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，弘扬传统美德，力行勤俭节约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。体坛传记文学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。兴趣决定一切，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，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。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，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。正是由于这一点，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，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，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。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，演播白刚。2002世界杯外围资格赛上对希腊的比赛，也许是大卫一生当中踢得最棒的一场球了。他那天身穿一套全白球衣，看起来神气极了。他看上去像是个巨人，他踢起球来也像个巨人。那时我们是在老特拉福德迎战来访的希腊队，桑德拉和我提前一天就赶到那里。我们和球员们一同住在马里奥特大酒店，赛前他们还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跟大卫见面，这令我们十分感激。我们一进门，我就说道：你好啊，队长。大卫大笑起来：得了，别搞笑了。我们给了他一个拥抱，他告诉我们说他状态良好，还说自己十分渴望比赛。我又对他念了一遍我常常说的那句话：你清楚我想要什么。最后我们祝他好运。桑德拉和我看球的位置绝佳，就在中线那儿的第二层第一排。虽然大卫在这场比赛当中拥有自己的贵宾席，但是我们仍然更乐意坐在外面。全场观众已经开始充满期待的嗡嗡响个不停，似乎场内坐着的每一个人都是英格兰的支持者，他们也都期盼着我们能够获胜。终于大卫牵着霍华德的手走了出来。这个小姑娘来自弗朗西斯家族儿童收容所，可惜她小小年纪就得了重病，不得不走到哪里都带上她的氧气瓶。大卫相当细心地照顾着她，看到她这么做真让人感动。特别是在这样一场重大赛事开始之前，他对这小姑娘十分爱怜，不但自己用她小小的步伐走路，还让其他所有球员都跟着这么走。大卫那一天穿了一套全白球衣，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巨人，他踢起球来也像个巨人。时至今日，我依然认为这是他代表英格兰队踢的最棒的一场球。事实上，这也许是他有生以来踢得最好的一场球。无论是工作效率、激情、欲望、长传、横传，一切都那么完美，无可挑剔。他还一直激励身边的